第二十一集盘查。 深更半夜，薛府却一片骤亮，和亲王的小厮连同薛府的奴仆跪成一片，侍卫长张旭沉着脸和属下们一个个盘查。一炷香后，张旭派人压着满脸惊慌的薛二公子来到了圣上面前，他自己则上前几步，侧耳在圣上耳旁小声说着事情的经过。顾元白闻言眉头一挑，瞥了薛二公子一眼，又悠悠放了下来。薛二公子是个蠢货，知道自己今天不允许面圣之后，就嫉妒死了薛远。府里那些狼都是薛远养的宠物，狼群被薛远训得听话极了，每天饭点都知道跑到薛远的院中邀食。今日圣上下榻薛府，薛远没有时间喂食狼群，薛二公子就生起了一个坏主意。深夜趁着众人熟睡时放出两匹狼，让饥饿的他们自己跑去薛远的院中。他们没肉吃就会咬人，如果将薛远咬伤了，薛远内司明日就不能面圣了。到时候薛府唯一健康的儿子就只剩下了薛二公子。薛二公子这么想了，还真的就这么干了。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饿了一天的饿狼半路就被鹿血的味道给吸引，直接拐到了顾元白这里。 真是个蠢货，但这样的蠢货放在薛将军的府里尚还不错。 顾元白挥退了闲杂人等，这才让张旭同薛将军说了事情的经过。这样丢人的事儿一点点被圣上身边的侍卫说了出来，薛二公子的脸色涨得通红，简直无地自容。薛将军的呼吸逐渐粗重，他眼睛瞪大，直直盯着二字不放。良久，薛将军仿佛瞬息之间苍老了许多，他憔悴无比地朝着圣上一拜：“ 臣多谢圣上体恤。” 将其他无关人等都驱走，至少这可笑的事儿不会被传得众人皆知。顾元白这个时候反而和颜悦色了起来，他叹了口气说道：“ 薛卿，何必如此？既然朕知道这只是一个巧合，自然不会多做追究了。” 圣上肿起来的脚腕就在眼前，看着就触目惊心。薛将军不敢多看，每看一眼都是内心的谴责。他目中含泪，铿锵有力道：“ 臣幼子犯下如此大错，圣上想要如何惩罚都是理所当然，臣不会有半句怨言。臣为护好圣上，臣同样有罪，养不教乃臣之过，臣也甘愿受罚。”“ 狼是小子的狼，小子自然也有罪。圣上如今崴了脚，若是需要，小子可陪侍在圣上左右，听候圣上的调遣。” 三人之中唯独薛远的语气淡淡。薛二公子听完他说这句话，竟然抖了一抖，差点吓尿了裤子。这等阿杂事儿捅到了圣上面前，已经让人两股战战，再怎么请罪也不为过，只要能让圣上不厌弃薛家，薛将军什么都能做。当他听到薛远的话时，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获恩宠的机会。“ 先前圣上还专门派宫中御医来为远哥医治，这岂不是说远哥已得了圣上另眼相看？臣这犬子笔墨纸砚不可，但一身的武艺却尚可入眼。圣上如今腿脚不便，犬子虽比不得宫内侍卫，但至少也能出一把粗力。圣上若是不嫌弃，那就让犬子进宫陪侍圣上吧。” 薛远笑着的嘴角一僵，顿时显出了阴恻恻的弧度。圣上恶劣极了，他装作思索的模样，片刻后才勉为其难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那便这样吧。”“ 薛将军同两位公子快去歇息吧，圣上也该安置了。” 带人走了，顾元白才缓缓靠在床上，方才御医正在为他上药，每碰一下便有刺痛感袭来。 御医眼观鼻，鼻关心，一心一意，片刻不敢停。顾元白就一直忍到了现在。他靠着床架，见人没了，才耐不住地哼了一声。薛远已经走至门外，却还是听到了这一声闷哼，他不由回首看了一眼。床帐挡住了圣上的容颜，但圣上的双手却紧抓着身上的衣衫，将那身属于薛远的绸缎衣裳捏出一道深深的皱褶。圣上从头到脚都在忍耐，葱白的指尖也透露着克制之意，即便疼得厉害了，也只是隐忍地绷紧了手指。薛远眉头舒得皱起，他移开了视线。 这衣服我还得穿，可别给抓坏了。 第二日，同薛府离得不远的大臣家都得知了圣上昨夜宿在薛府的事。常玉言一大早就上了薛府的门，他神采奕奕地拜访了薛远，硬是拉着薛远前去拜见圣上。他们二人到来的时候，顾元白正坐在椅子上，被御医按摩脚踝肿处。白皙的小腿微露，足底踩在御医的膝盖之上。屋内阳光欠缺，御医需要亮处才敢按压，因此他们就坐在院落之中。旁边的大树刚刚吐出绿芽，阳光照在圣上的身上，白得跟发光一样。薛远和常玉言进来是需要通报，侍卫背着圣上和御医围成一个圈。可人强终究不是强，薛远和常玉言遥遥一望，就什么都看到了。常玉言刚看到这一幕，就如同被烫到一般，连忙低下头。他不敢抬头，脸上发烫。内侍前来通报，顾元白从刺痛中回过神，他朝着二人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不耐地压紧眉目。 不见。 御医时不时就会放下手，再将手心搓热，然后重新附在脚踝之上。顾元白的额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，细汗被宫侍贴心地擦去。过了不知多久，御医小声提醒道： 圣上，还需热敷一刻钟的时间。 热巾怕附在脚踝处，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了开来。顾元白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，等一刻钟过去之后，御医为他撤下巾帕，田福生蹲在一旁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着鞋袜。 圣上，昨夜薛将军带着薛二公子进了寺堂，用家法将薛二公子惩戒得半死。听说事后薛大公子又拿着棍棒进了薛二公子的房间，再出来时薛二公子已经断了一条腿了。 圣上魂不在意的样子，也不知听没听进去。等田福生为他穿好鞋袜时，顾元白才睁开眼，缓缓站直了身。侍卫长担忧地上前： 圣上，臣抱您上马车。 朕能自己走过去。昨晚让薛远抱那是下马威，如今朗朗乾坤之下，我再让人抱着，那不是丢人吗？ 薛府远没有皇宫那般大小，顾元白走得慢，但也是稳稳当当地走到了薛府门前。宫中的马车已经备好，薛府一家上下前来恭送圣上。薛老夫人得知了昨晚发生的事，此时脸色蜡黄，颤颤巍巍地跪着给顾元白行了一个大礼。顾元白耐心地受完了他这个大礼，才缓步上了马车。常玉言看着圣上离去，面色复杂失落。圣上前两次待他是那般亲厚，今日却像是没看见他一般，没有给予他半分神色，便是拜见也被拒了。陡然之下的落差，让常玉言几乎要绷不住面上端方如玉的君子微笑。 薛远，你是不是得罪了圣上？ 圣上因为薛远而不想见他，这是常玉言唯一能够觉得好受的原因了。薛远闻言，头顶青筋一突， 闭嘴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